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一起，从来也没有想过真心你对，这些年错过了多多少少，想有人陪你慢慢变老，把握时间。站在镜子前，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，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，穿上一身帅气西装，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

起。

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万人的局促，想不通自己怎么了，想不通世界怎么了。

风雪里最美尽头是抱着你，还能有什么牵着，让爱换种感情再重新拥有，